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大半夜不睡觉你干嘛呢？ 听广播呀，我这儿等着下单呢，旅游产品限时闪购。 闪购能省钱吗？ 当然能，都是爆款，优惠多，品质还不打折。你别看一点播出，省钱可不止一点。 哎，你这就是传说中的躺着不能挣钱，但是可以省钱呀。赶快说说是什么节目？ 974乐趣特价游，每周一、三、四、五凌晨一点播出，下午一点，凌晨一点，每天两次闪购，一定不能错过。获取更多资讯，请搜索 FM 974乐趣旅行，关注栏目微信公众号，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尽在974乐趣特价游。 少花钱的品质时尚旅行就在974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主持人高磊。大自然最壮观的奇迹之一就是北极光。九月到四月之间，那些游览冰岛的人有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看到令人惊叹的极光，在天空中呈现绿色和紫色的舞蹈。不过请注意，即使在最冷的冬天，看到极光也是需要一些运气的，你需要远离城市的光污染。冰岛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旅游胜地，这里还提供了众多的娱乐节目。这里有趣的节目一定会让你难忘。在这里，如果有爱人的陪伴是很浪漫的，在特定的时间里与爱人一起欣赏极光，一起感受冰岛极光的变化，想一想，哎，就是让人兴奋的一件事儿。还有比这更加难忘的吗？如果你有时间，记得在冰岛特定的时间来，这样你才会欣赏到最美的风景。那么今天的闪购线路当中啊，我们就为您安排了这场难忘的旅行和看到极光的可能性。当然了，还有其他的线路供您选择。咱们接下来就一起去了解一下吧。那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您可以直接下单参与闪购，还可以看到更多的旅行产品，让我们一起拥有少花钱的品质时尚之旅吧。流转的时光都成为旅途中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看一切安安静静，不言不语中都是美好的风景。请关注微信号 FM974 乐趣旅行，我们一路同行。好了，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4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单元第一条向您推荐的是明年一月三号出发东西欧大全景，德法瑞意卢奥捷，哇，七国十五日跟团游，市场价呢是每人6299元。那今天呢，我们的限时闪购一价一上来就特别的有诚意，直降了1300元啊，每人只需要4999元。哦，天哪，您听到的没有错，我看到的也没有错。明年一月三号出发东西欧大全景，去到德法瑞意卢奥捷七个国家15天，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1300元，只需要每人4999元。哇，所以说现在大家伙，如果您想直接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拿起手机吧，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FM974 乐趣旅行，心动不如行动啊。那介绍一下七国一次性打包走一遍，过不过瘾，满不满足。嘿，提到欧洲啊， 您的脑海当中首先呢会想到一些什么呢？是浪漫优雅的法国，是热情奔放的西班牙，是安宁繁荣的瑞士，还是拥有多利克柱式建筑的希腊帕特农神庙？嗯，这些都可以有。欧洲的全称呢是欧罗巴洲，关于欧洲这个名称的由来啊，还有一些传说。在希腊神话当中啊，德莫特尔呢是专管农事的女神，她保佑人间五谷丰登。在有关这位女神的画像当中呢，人们总是把她画成是坐在公牛背上。古代公牛呢是人类不可缺少的耕畜哈，那么女神呢既然主管农事，自然就要坐在公牛背上了。这位女神的另外一个名字叫欧罗巴，人们的出于对于女神的敬意，就把欧罗巴称为大洲的名字。另外还有一个广泛流传的传说是，万神之王宙斯看中了腓尼基国王的漂亮的女儿欧罗巴，想娶她作为妻子，但是呢又怕她不同意。有一天啊，欧罗巴在一群姑娘的陪伴下在海边游玩，宙斯见到之后就连忙变成了一匹雄健温顺的公牛，来到了欧罗巴面前。欧罗巴看到这匹可爱的公牛伏在自己身边，便跨上牛背。宙斯一看欧罗巴中计，马上起立前行，躲开了人群，然后腾空而起，接着又跳入海中破浪前进，带欧罗巴来到远方的一块陆地共同生活。传说啊归传说，玩可是实实在在的玩啊。这一趟咱们呢都会走到哪些地方呢？我们了解一下，像圣维特大教堂、查理大桥、维也纳皇家歌剧院、威尼斯佛罗伦萨斗兽场、卢浮宫、埃菲尔铁塔，哎呦，随便一说那家伙就已经心潮澎湃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介绍这第一条线路，就是明年1月3号出发东西欧大全景德法瑞意卢奥捷7国15日跟团游，市场价每人6299元，但是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1300元，猜不到的低价我们就送给你，每人只需要4999元，没错，4999元。你还在犹豫什么？拿出手机来参与我们的抢购吧，搜索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现在您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好了，接下来我们介绍的第二条线路是明年2月4号出发大年三十儿说走就走的塞舌尔5晚7天海岛游，安排您入住是市场价38500元，而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1700元，只需要36799元，直降了1700元啊。那么大家伙感兴趣来了解一下详细的情况吧。马埃岛呢是塞舌尔共和国当中最大的岛屿，也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岛上集中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口，岛的东北岸是首都维多利亚，塞舌尔唯一的城市和港口。那座矗立在独立大道上的著名雕像，三只展翅欲飞的海鸥雕塑就在维多利亚的市中心，它是民族融合和团结的象征，代表着塞舌尔是由亚非欧融合形成，代表多种肤色人民的友好相处。在马埃岛的圣安妮海洋公园，透过如水晶般清澈的海水，您可以尽情饱览美妙的塞舌尔海底世界。这里有大大的海龟、八角的章鱼，还有一群群色彩斑斓的热带鱼，您还可以给鱼儿们喂食，也可以在五光十色的珊瑚礁丛中体验一次独特的浮潜经历。您可以挑选自己喜爱的小岛去玩，每个小岛啊都如此的迷人，都是您放松心情跟自己好好约会一次的极佳地点，运气好的话，哎，没准还能发现一些宝藏呢哈。好了，这是我们向您推荐的第二条闪购线路，明年2月4号出发大年三十儿说走就走的塞舌尔5晚7天海岛之旅。那么我们安排您入住的是市场价38500元，而今天我们会立减1500元，闪购价只需要36799元的悦榕庄啊，真的是超豪华的一个酒店哈，真的非常棒。那么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FM974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抢购了。找个舒适的小店，挑张雅致的明信片送给中意的他，背面写上某年某月某日我在某地想念你。 别忘了，还有97次乐趣特价游在等你。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7次乐趣特价游，我是高磊。接下来我们向您推荐的第三条闪购线路呢，是另外一个海岛马尔代夫。 2019年1月9号出发的澳净岛， 市场价是每人16,299元。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 听好了，是 1300元， 直降1300元之后， 每人只需要14,999元 就可以去马尔代夫玩一趟了哈。 而且是1月9号， 是马尔代夫最好的一段出游的时间段。说到马尔代夫呢，这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是孤独星球评选出的一生一定要去一次的地方。 而澳净岛呢，是马尔代夫艾姆利菲尔酒店集团打造的第4座度假村。那么今年7月份啊，才刚刚开业。卡尼富士岛、奥陆岛、奥珍岛啊，都是属于这个集团，位于马尔代夫马累环礁的东北部的圣吉利海滩。以后再也不用愁在一个岛屿度假太无聊了，到马累国际机场乘坐50分钟的快艇，澳净和奥陆两个姊妹岛衔接快艇啊，才 20分钟，也是一架全包型的度假酒店，一共137栋别墅，沙滩别墅69栋，水上别墅68栋。澳净岛度假酒店为来马尔代夫的旅客提供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清静松松的海滩度假体验。酒店内拥有各种当代设计感的独立别墅和套房，精选的餐厅和服务设施，是马尔代夫北马累环礁最美的岛屿之一。 每栋别墅啊都经过了精心的打造和设计，还为大家提供了各种高品质的国际美食、美酒和一系列的潜水、水疗 SPA， 出海活动在内的各种的休闲娱乐活动。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来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吧，这是第三条线路，马尔代夫的另外一个海岛， 2019年1月9号出发的澳净岛之旅，市场价 16,299元， 今天我们的闪购价 直降了1300元， 每个人只需要14,999元。 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乐趣旅行， 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 参与闪购了。那么接下来第四条线路呢， 是2019年2月27号出发的非转基因， 土耳其精选11天跟团游， 市场价每人9000元。 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900元， 也是很给力的哈， 直降900元， 每个人呢只需要8,099元， 您就可以去土耳其深度玩11天啦。 所以现在还是老规矩，拿出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参与乐趣闪购吧， 搜索 FM974乐趣旅行， 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 就行了。说到土耳其呢，是一个横跨了欧亚两洲的国家，国土包括西亚的小亚细亚半岛，也就是安纳托利亚半岛和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东斯雷斯地区，北临黑海，南临地中海，东南与叙利亚、伊拉克接壤，西临爱琴海，并且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接壤， 东部与格鲁吉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伊朗接壤。在安纳托利亚半岛和东斯雷斯地区之间的是由博斯普鲁斯海峡、马尔马拉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土耳其海峡，是连接黑海以及地中海的唯一航道，航线长 7,200公里， 陆地边境线长2648公里。土耳其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战略意义非常的重要，是连接欧亚的十字路口。土耳其的天空之镜图兹湖位于安纳托利亚的高原中部，海拔925米，是土耳其内陆最大的咸水湖，土耳其的第二大湖。那么图兹湖面积与水深随季节变化 而变化。那么它呢，也是土耳其的天然盐湖，在安卡拉西南50公里。远看图兹湖湖水不多，只看到了一眼望不到头的白色一片。虽然会遇到干旱，还是这里特别的，就是因为藻类的关系，盐湖呢呈现了粉红色，很美。夕阳下呢又是一片紫色的，湖面波平如镜，白色的盐带环绕着湖岸，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一条美丽的镶钻的皮带。湖水远看成淡粉红色，走近了才发现啊，与一般的湖水没有什么样的区别。好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介绍的这一条线路呢，是2019年2月27号出发，非转基因土耳其精选11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000元。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900元，非常有诚意啊，每人只需要8099元。在这里呢，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在我们播报的过程当中，我们的闪购的平台呢也是同时会开启的。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栏目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下单之后，咱们再好好睡觉哈。如果您还想看看其他的线路，同样在微信公众平台还为您准备了更多高品质的时尚出游线路，还等什么？现在您就参与闪购吧。旅行真正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它的过程。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这就是旅行的快乐。人生就像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就让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和你进行一次心灵之旅。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九七四乐趣特价游，大家晚上好啊，我是高磊。接下来我们继续向您推荐第五条闪购线路，明年3月25号出发，英享时光，英国10天深度游，市场价呢是每人16999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1700元，没错，直降1700元，现在只需要每人15299元，就可以去英国进行10天深度游了。3月25号出发的，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搜索微信公众号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 九七四乐趣旅行，参与抢购了。那么大英博物馆呢，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级公共博物馆，它于1753年建立，1759年向公众开放，比美国独立宣言还早了17年。由于大英博物馆馆藏的藏品数量大，种类多，英国政府啊决定另建两所国家级机构来保存部分藏品。大英博物馆的馆藏呢，是发端于英国博物学家医生汉斯·斯隆爵士的私人收藏，那么其中包括了大量的自然历史标本。在19世纪的80年代，由于场地空间不足，这些自然历史标本被迁往伦敦南肯辛顿区。1963年，以这些藏品为基础的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正式成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然而直到1992年，它的正式名称仍然是大英博物馆自然历史分馆。直到19世纪晚期，大英博物馆仍然依赖于自然光照明。为了预防火灾，馆内严禁使用蜡烛、油灯和煤气灯。在那个年代，在冬季或大雾等光照条件不理想的时候，博物馆常常被迫提前关门。也正因为如此，大英博物馆成为了伦敦第一批使用电力照明的公共建筑之一。1879年，博物馆的前厅、阅览室和前院首次尝试使用电灯照明。那么大英博物馆大概每年接待的游客数量是600万，是英国最有人气的旅游胜地，超越了泰特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甚至比布莱克普海滩还更受欢迎。好了，这是我们介绍的第五条线路，明年3月25号出发，英享时光，英国10天深度游，那市场价每人16999元。今天我们的限时闪购价直降了1700元，只需要每人 15,299元啊。所以说大家呢，在我们分享的同时，如果您感兴趣，随时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参与闪购了。接下来为您介绍最后一条线路，明年2月21号出发，梦幻冰岛8天极光探险之旅，市场价呢是每人27,800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1,700元，每人呢只需要26,099元。那么说到冰岛呢，是一座人口稀少的北极岛屿，岛上不染尘嚣的野外地区呢，都是欣赏北极光的好去处。即便在首都雷克雅未克，夜晚万家灯火也难以掩盖北极光的美丽。一般的关于冰岛的报道都会说，看极光是需要运气的，所以啊，在追极光之外的行程安排好，才能让旅途不遗憾。如果你来冰岛还在飞机上的时候，就应该要留意了。如果你的航班幸运的是在晚上，你很有可能在飞机上看到北极光，因为极光发生在云层上方，扰乱的因素呢又少了一个。在飞机上看极光是非常独特的体验，就感觉似乎是和极光一起在飞翔一样。不知道谁能幸运的和极光一起飞哈，但是您现在得留意收听一下我们播报的本期6条乐趣闪购线路了。那么在播报过程当中，您对哪条线路感兴趣的话，随时可以下单，随时参与我们的乐趣闪购哈。那么现在就可以提前拿出手机搜索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 乐趣旅行啊，随时做好准备。第一条呢是明年1月3号出发，东西欧大全景，德法瑞意卢奥捷7国15日跟团游，市场价呢是每人6,299元。那么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哇是相当的给力啊，直降了1,300元。去这么多地方15天，只需要每人4,999元，您没听错哈。第二条呢是明年2月4号出发，大年三十说走就走的塞舌尔5晚7天海岛之旅，安排您入住，市场价38,500元，而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只需要36,799元的月容庄啊，也是直降了1,700元的一条线路。那么第三条闪购线路呢，是另外一个海岛马尔代夫，2019年1月9号出发的奥静岛，市场价每人16,299元。那今天我们的乐趣闪购价同样直降1,300元，每人只需要14,999元。第四条闪购线路，2019年2月27号出发，非转基因土耳其精选11天跟团游，市场价每人9,000元，今天我们直降900元，也是很有诚意的。乐趣闪购价只需要每人8,099元，就可以在土耳其玩转11天的深度游了。第五条是明年3月25号出发，音响时光，英国10天深度游，市场价每人16,999元，我们的限时闪购价每人只需要15,299元，也是直降了1,700元。最后一条呢是明年2月21号出发，梦幻冰岛8日极光探险之旅，市场价每人27,800元，今天呢我们的乐趣闪购价直降了1,700元，每人只需要26,099元。好了，又跟大家分享的6条线路哈，还是老规矩，如果您想参与闪购，想要了解详细的情况，都可以拿出手机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FM974 乐趣旅行，重复一下 FM974乐趣旅行，靠内祝你好运了。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您别忘了哈，我们的节目呢，每周1、3、4、5凌晨1点，我都会带着少花钱、高品质、很时尚的旅行线路，和您在这里不见不散。那么另外呢，下午1点的那一次闪购，您也千万别错过了。那今天的974乐趣特价游就是这样了，邀请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其他的精彩节目。If

一首首经典的老歌当中，曾经的青春岁月依旧熠熠生辉。耳边我们听到的是伍思凯演唱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这也是今天千年阙歌节目的结束曲。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凌晨一点半我们再会吧。 没有承诺却被你抓得更紧，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回忆回忆从我心里跳出来拥抱。